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个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聊了冯小刚的最新电影《芳华》，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再来说说最近的另外一部热门电影，由陈凯歌执导的《妖猫传》。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妖猫传》由陈凯歌执导，王慧玲编剧，黄轩、染谷将太、张雨绮、秦昊、阿布宽、刘昊然、欧豪以及张天爱等人主演。影片改编自日本的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搅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联手探查另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随着各色人物一一登场，大唐繁盛绚烂的景象和时代隐痛一一揭开，呈现了一幅妖怪、诗人、皇帝、贵妃共同交织的大唐盛世图。片中人物有很多，除了空海、白居易、唐玄宗、杨贵妃，还有金吾卫、陈云桥以及他的妻子春琴，诗人李白、高力士等等。故事线索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以悬疑为线索，披上历史的外衣，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很通俗易懂了。那我们来说说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吧。电影《妖猫传》的筹备时间有6年之久，拍摄期也有5个多月，后期制作又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为了再现大唐盛世，剧组从2011年起在湖北襄阳造出了一座唐城。虽然是奇幻片，但全片只有3%是绿幕拍摄，其余的都是实景拍摄。陈凯歌透露，剧组为影片做了大量有关唐代的研究。他说，我想用视觉呈现长安城的宏大，所以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做设计，确保一切都是正确的。但要说到这个正确啊，其实很多东西要依靠我们的想象力。比如城墙其实跟几千年前的不一样，我希望这个场景是标志性的，所以你们会看到城墙像月亮，宫殿则是圆形的，像太阳。从影片呈现的效果来看，实景拍摄的唐城可以说是雍容华贵，亭台楼阁、摆件器物、服装道具，无一不体现了制作组的心血。片中浓墨重彩的那场极乐之宴，看过的人都会难以忘怀。饱和度最高的红色、绿色还有金色和谐的融为一体，还有变成漫天花瓣的老虎，变成仙鹤的少年，变出牡丹的酒池。为了让观众得到最大限度的视觉享受，陈凯歌拒绝了 3D 制式。其实对奇幻题材的影片来说，本身还是比较适合做成 3D 的，而且现在市面上 3D 电影票价更高，也更赚钱。但是陈凯歌和摄影师曹郁最终还是说服了制片方，放弃了 3D 版本的拍摄。陈凯歌认为，《妖猫传》一旦做成 3D 版本，空间就会被全部改变，平面构成和纵深构成的美感也就难以体现了。 多少次的午夜梦回， 幻想着我活在玄宗的时代，我也看见了他。 云想一场， 幻想 是幻术。 你怎么知道？ 只有猫才喜欢在屋脊上行走。 你用幻术让我们看到的是 极乐之夜。 从宫到狐狸楼，妖猫一路都在一面寻找贵妃死亡的真相。 为什么偏偏是我？ 因为三十年过去，仍然心系贵妃的只有你。 我是为他不平，大唐陨落不是他的错，所以我要做一件连李隆基都做不到的事，让他再活一回， 让他明天就离开长安，永远不许再回来。 没有人愿意背负杀死贵妃的罪名， 连皇帝也不愿意。 谁打开了石门？ 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真相还得回到猫身上找。 对于《妖猫传》这样一部视觉华丽的鸿篇巨制，导演陈凯歌是这样的自我评价的：一幅中国文人画风的长卷，或急或徐展开。在陈凯歌看来，李白和杨玉环是最能代表唐代的人物。前者展现了唐代的高度开明自由，后者传递出了唐代的美。在影片上映之前，陈凯歌就曾在一个电影论坛上感慨发言，说我做完了我的大唐梦，天子胡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在那个新浪潮电影论坛的现场，陈凯歌导演是各种唐诗佳句信手拈来，还附带着讲解和赏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作为最富文人气质的导演之一，陈凯歌一直有着唐朝情节。他开玩笑说自己现在开口闭口都是大唐大唐，好像这大唐是我们家的。《妖猫传》改编自日本魔幻小说，原著是以日本人的视角看大唐，而陈凯歌觉得既然是中文电影，就必须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因此他把小说中非常次要的角色白居易提升为了第一主角。对于这样一部影片，普通观众在评论上基本是呈现出了分水岭一样的两极。喜欢的朋友觉得影片画面美到了极致，影片中表现出来的少年之爱也非常感人。不喜欢的朋友呢，觉得影片空有一个漂亮的外表，但整个故事讲得七零八落，看完了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主角。著名导演谢飞发表评论说，商业类型片的外衣与艺术片的内涵追求相结合是可以的，但是想做好不容易。他认为占据主要篇幅的两个人物白居易和空海沦为串场解说，探案推理的主干剧情以极紧综艺式的人物场面细节展开，都难以丰富深入，感染力也就弱了。同样是业内人士，著名编剧汪海林就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说杨贵妃蓦然回首那一句，李白大唐因为有你而了不起，道出了大唐辉煌的真谛。妖猫传有阴阳师的气韵，但远远超越搬神弄鬼的奇幻。只要孩子睡了，我就平静了，这种禅宗式的开悟让影片不仅仅从视觉上，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实质上传达出了东方韵味。 风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海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大家早上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陈凯歌的最新电影《妖猫传》。刚才说了一些拍摄的幕后故事和各方的评价，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想跟大家一块聊聊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以及他们的扮演者。第一位就是影片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杨贵妃。陈凯歌是把这个人物打造成了一个符号，当贵妃站在秋千之上被万民观赏时，片中的日本大臣阿布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大唐盛世之时，他是一切荣华富贵的象征，而当大唐亡了，他就必然成为另一个象征，他也要跟着大唐一块儿衰亡。陈凯歌拍《妖猫传》也再次面对了很多中国导演曾经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找到他心中的那个杨贵妃。在影片上映前，得知他居然选择了中法混血的演员张蓉蓉来饰演杨玉环，不少人的反应都是倒抽一口凉气，觉得这简直是一场冒险啊。我们印象里杨贵妃的银幕形象大概有1992年电视剧《杨贵妃》中周杰的版本，2010年电视剧《杨贵妃秘史》中樱桃的版本，还有2013年电影《王朝的女人》中范冰冰饰演的版本。而张蓉蓉呢，是童星出道的混血美人，之前演的基本都是台湾的纯情偶像剧和青春电影，跟唐朝贵妃实在是扯不上关联。不过当张蓉蓉一袭华服在电影里亮相的时候，还是把所有的人都惊艳了，而且她的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传统美女以及银幕上无数个曾经的杨贵妃划清了界限。张蓉蓉自己就说，这次在导演陈凯歌的指导下，她首次尝试了只有眼神没有表情的演绎方式，还一度担心会被评价为面瘫。为了演出杨贵妃的千娇百媚、无私大爱以及被众人仰望的感觉，她甚至找来了圣贤菩萨的照片来做研究，终于演出了导演想要的盛唐之大美的象征。第二个想要跟大家聊的人物就是白乐天、白居易。这个人物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应该是很少涉及的，饰演白居易的黄轩也说，他以前对白居易的印象就是一个模糊的历史人物，是一个留着胡子的老头。为了走进角色，黄轩采用的方法是寻找自己和白居易的共性。黄轩说，我读他的诗，发现在他一生写的2000多首诗里，有800多首都跟喝酒有关，正好我也爱喝酒。第二，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性情中人，比如冬天晒太阳就写赴冬日，看了莲花就为花写首诗，这种热爱生活和自然的感觉我也有。他把自己和白居易的相似之处罗列出来，不足的东西再靠想象和导演的启发天天磨磨，一点点逼出来了这个人。陈凯歌回忆，在襄阳拍摄时，有一天突然天降大雪，他就临时加了一场雪中助力的戏，让剧组现弄了一件绢做的衣服。黄轩只披着这件薄薄的衣服站在大雪中，监视气候的陈凯歌发现雪渐渐地落满黄轩的头发，他的眉目眼神慢慢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陈凯歌说，这让我想起了天人合一这个词。我赶紧说，别停，让他再动会儿。片中这个镜头其实只有5-6秒，但黄轩在雪中是足足站了30多分钟啊。说完了师母白居易，接下来这个人物是我个人觉得啊， 在影片中演得最为出彩的，那就是诗仙李白的扮演者辛柏青。我发现看过电影《妖猫传》之后啊，很多观众也对辛柏青扮演的李白印象格外深刻。我们知道辛柏青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实力派演员，曾经凭借话剧《四世同堂》获得过金狮奖的肯定。最近《妖猫传》上映，辛柏青都没来得及去看电影，因为他刚刚演完国家话剧院16周年的院庆剧目《武文昌》。据说去年五月，陈凯歌导演就去找了辛柏青，说让他演李白，虽然戏不多，但是很重要。而辛柏青当时有点懵，他说自个儿从来没想过要去演李白，还得先琢磨琢磨。导演就说，你不用准备了，养浩然正气就行了。陈凯歌导演还给他推荐了一本书，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后来辛柏青自己又买了两本书，写的都是关于李白的生平轶事。试妆是在6月份，当衣服穿好头发弄好之后，辛柏青站在镜子前面一看，就跟导演说了句，导演，我觉得我能演了。因为当时他感觉自己心中已经有李白了，而导演也说，我也觉得你能演了。有点搞笑的是，陈凯歌导演又说了这么一句，这个角色难度会很大，你不要想那么多，继续养浩然正气吧。已经看过电影的朋友大概还会记得，当李白想出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时候，眼含热泪的画面特别动人。辛柏青介绍，写诗含泪的那个镜头大概拍了3遍，前2遍他没有理解到导演要什么，导演说，你过来看一下，我没在你眼睛里看到东西，你要不要歇一会儿再来一遍。后来他就琢磨导演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那个状态就有了，就是出神的那种状态。片中李白说出云想衣裳花想容时，后面加了个被字，说那就花想容呗，那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据说这句台词其实是陈凯歌导演的设计，剧情中前面很多的铺陈都是李白多么牛，白乐天多么崇拜他，而这么一句神句却是无比随意的说出，就更有一种这首诗是上天赐给李白的感觉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说的是陈凯歌的最新电影《妖猫传》。这不是一部原创剧本的电影，而是改编自日本小说家孟枕墨的作品《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说起来，这位作家在日本也算是一位拥有大 IP 的人物了，被誉为是日本魔幻小说的超级霸主。他的《阴阳师》系列作品早在2001年就被改编成了电影，很多中国读者和观众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前段时间呢，曾经掀起过欧气热潮的《阴阳师》手机游戏，其实就是购买了孟枕墨的《阴阳师》版权而再创作的。那么孟枕墨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作者呢？孟枕墨1951年1月1号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本名米山丰夫。1973年毕业于东海大学日本文学系，他嗜好钓鱼、泛舟、摄影、登山等户外活动，甚至连格斗技巧都有所研究，还常常把他自己的这些特长爱好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高中的时候，因为想要想出梦一样的故事，这位米山丰夫就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孟枕墨。墨在日本传说中是吞噬噩梦的怪兽，而枕呢是道具， 是梦与墨之间的关联。生于1951年的孟枕墨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写作小说，并在大学毕业后向科幻杂志投稿。由于1982年日本的传奇小说热，当时许多流行作家为了获取成年读者的支持，故事情节中会有一些色情和暴力元素，孟枕墨也不例外。但凭借早年作品取得商业成功之后，他的写作风格开始变化，充满了自我反思。吞噬上弦月的狮子、阴阳师、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来，我们说回《妖猫传》的原著《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孟枕墨介绍，为了这个作品，光是故事本身，他就写了17个春秋。他在1987年的12月动笔创作，全书同步文学刊物上连载，中间曾经4亿期刊，到2004年故事完结，孟枕墨用掉了2600多张稿纸。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孟枕墨除了钻研日本文献之外，还深入研究了不少中国的历史文献。这位作者的取材可不仅是在书斋里，他还多次来中国游历，去过青龙寺，也去过杨玉环的陵墓。日本电影《敦煌》在中国拍摄外景的时候，孟枕墨就和夫人跑到现场去参观。因为喜欢《西游记》和《搜神记》，他在1986年就从西安出发，沿着玄奘西游的路径沿途探寻古迹，还去到了吐鲁番和天山。孟枕墨能驾驭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这个发生在古代中国的故事，与他的实地取材也是分不开的。如今孟枕墨的《妖猫传》和《阴阳师》两部代表作都被翻译成了中文，他也透露有很多人写邮件给他，称赞小说很好看，他也因为自己的作品成为了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而觉得非常光荣。孟枕墨说，电影是现代的双向互动的交流，如果通过这部电影达成文化交流的目的，我非常高兴。那今天关于《妖猫传》的创作故事就先聊到这里，最后我们还是来听首歌，也是这部影片的片尾曲 Mountain Top。 古装电影搭配英文歌，有些观众一开始可能不太理解，不过看完之后您就觉得并不违和，而是完全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的强盛、开放和自信。 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可以。 好，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你在写皇家的故事？ 不错， 书名叫什么？ 《长恨歌》。I'm alone on a mountain top. Nobody can answer me, or none of them can follow me. But you climbed up high to the sky above. How do I look from your place right now? 我知道我写不出雨音响一场滑翔路，但你不能说我的长恨歌是假。 Some might compete their bravery. They carry around in nicest box. Be careful not to forget the right way to open it up, or you'll miss when you need it then. You should keep it next to your soul. 直害怕它是假的吗？ 可墙是真的，白龙已经证明。 新华保险福金满堂红保险产品计划，领取多，领取久，领取活，好传承。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